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一段找灵，也就是皇上啊要给自己啊找这陵墓的故事，哎，带点批讲色彩的这么一个作品。这还是我们之前啊在各位名家的录音当中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段作品。 您有不动产吗？ 我呀、有个小踏腿。 哎呀， 怎么了？ 有产阶级啊。 嗨，30多平的四楼公寓，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呀。 哎，不容易啊。 这有什么呀？ 想当初您俩肩膀扛一个脑袋到台湾，如今能拥有一栋属于自个儿的房子，不容易 哦。那倒是，省吃俭用苦了几十年。 哎，您这栋房子是什么时候抢来的？ 我是，哎，抢来的像话吗？ 不不，我是说您是什么时候抢着把它买下来的？ 哦， 我少说了几个字儿。 那我这嫌疑可大了。 买了多久了？ 快20年了。 买坟地了吗？ 我说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怎么了？ 有你这么问话的吗？ 哎。所谓的不动产包括阳宅跟阴宅啊。 什么叫阳宅阴宅啊？ 阳宅就是住的房子，阴宅就是埋的坟地。 哦，哎，我活得好好的，我买坟地干嘛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现在已经到了活人跟死人争地的时代了，不能不早做准备啊。 那管他呢，到时候俩眼一闭俩腿一蹬，埋在哪儿还不都抽快递吗？ 哎，可不能这么说呀。 啊， 这阴阳二宅的风水可重要哦。 怎么说？ 如果说这家住的房子风水好， 阳宅好， 这家就能人财两旺。 哦，那要是阴宅好呢？ 要是这家的坟地风水好，那后辈的子孙就能做大官。 嗨，这都是猴拿狮子瞎掰。 哎，你可不能说这是迷信哦。 怎么？ 别说是一般平民百姓了，就连现在的部会首长的办公桌 啊， 冲着哪一边摆都得找个风水先生用罗盘给他排一排。 那管用吗？ 灵着呢。 哦，都升官发财了， 全撤职查办了。 那还是不灵吗？ 但是还是有人迷信这些个呀。 为什么呢？ 知识程度不够，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又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儿。 哦，拿着神佛做挡箭牌，借着迷信使障眼法。 有这么四句诗 哦， 就点破了这看风水是蒙人的事儿了。 怎么说的呢？ 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倘真若有龙虎地，何不当年葬乃翁。 这四句怎么讲呢？ 风水先生惯说空 啊， 他们已经啊习惯了说空话，一嘴都是江湖口， 没一句真的。 哎， 那指南指北指西东呢？ 不管是阴宅阳宅上梁破土，他到了那儿一看，哪儿冲哪儿克 啊， 乱这么一指。 干嘛乱指啊？ 他不指怎么把钱拿走啊？ 那倘真若有龙虎地呢？什么又叫龙虎地呢？ 说这块地呀、 啊、 是龙穴，把老人埋在里头，后辈儿孙呢能当皇上。 哦，是啊， 那块地呀、啊、是虎穴。 嗯， 把老人要埋那儿啊，后辈儿孙可能做大官。 真有这种龙虎地吗？ 何不当年葬乃翁。要真有这种地方啊，当初那位风水先生为什么不把他爸爸埋在那儿呢？ 哦， 让他当皇上做大官，何必今天只是看风水蒙人骗钱混饭吃呢？ 说的也是啊。可是这个看风水的不真灵啊。 话虽如此 啊， 可是迷信这套的人还挺多哟。 哦，怎么呢？ 有些个人呢、啊、他老惦记着升官发财嘛。 是吧，这是人性的弱点。 比方说那条街上啊有这么一家杂货铺， 独家经营， 买卖挺赚钱的。 那当然了， 过了些日子，对面又开了一家杂货铺。 得，这就不能卖独份儿了。 这新盖的茅房还有三天新鲜的吧？ 啊，那边挺热闹。 他这买卖就不行了， 那应该想主意改善经营的方法呀。 哦，他把风水先生请来了。 哦，看看风水。 风水先生支上罗盘，用红线绳四下里这么一拉，就挑开了毛病了。 挑毛病 啊？挑出毛病来好攘解呀。 哦， 哎呀，你这风水让人给夺了。 那怎么办呢？ 你这事啊，得来点证物，才能把对门给压下去呢。这么办吧？ 怎么办？ 房脊上啊，砌个影呗。 哦， 用朱砂笔画个山海图，把这个门堵了。那个窗户改成门 啊。 茅房搬到这儿 啊， 厨房挪到茅房那儿。 这都什么主意啊？这是 这门一改，山海图一挂 啊， 对门这一家受不了了。 怎么呢？ 哦。这是冲我来的呀。 是啊， 咱们也请一位风水先生给他下点证物。 好嘛，这两家斗上法了。 风水先生来了一看就说了，你呀，找面镜子，我在后边画道符，往房上这么一立，就把他的那个山海图照回去了。 那边看见了吧？ 又着急了。 还得找风水先生啊。 这回啊，在房上弄个八卦。 那这边呢？ 这边一瞧，你弄八卦 啊， 好，我摆个老虎脑袋， 嚯， 那边又弄个三支箭比划着，这边再来个宝瓶，插上三支戟， 这是什么门道啊？ 这叫平生三吉。 哦， 那边写姜太公在此， 哦，诸神退位， 这边写泰山石敢当， 除妖辟邪， 最后折腾的实在没辙了， 想不出点子来了， 愣把夜壶搁房顶上了。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哎呀喂，自私啊，还不务实， 一点都不假。 嗯， 越是达官显贵有钱的人家啊， 啊， 越迷信风水，特别是皇上。 哦，帝王之家， 他认为这皇陵的风水对于皇座的世袭太重要了。 嗯， 所以特别的加倍关心。 不关心国事，竟关心他的坟地了。 他怕坟地要是选不好啊，破了风水，子孙后代就当不成皇上了。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哎，不信您看呢，历朝历代的皇上登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坟地。 是啊， 就拿明成祖朱棣来说吧，刚继位就派出三十多个风水先生给他找安葬的宝地。 哎呦，这急什么呢？ 这帮风水先生围着北京四周转悠了两年多呀。 哦，找块坟地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啊？ 因为明成祖他迷信，他忌讳太多了。 哦， 风水先生给选了几处灵址，他都不满意。 挺挑剔， 开始选中京西门头沟的燕家台， 那地方不错呀。 是啊，群山环抱，翠柏成荫，请圣上钦定吧。 怎么批示的呢？ 驳回了。 啊， 让他们另选灵址。 为什么呢？ 后来仔细一打听才明白。 哦， 封建时代帝王时期啊，这皇上死了叫什么？ 燕驾啊。 嘿，这就犯了忌讳了。 怎么呢？ 燕家跟燕驾谐音呢，那多不吉利啊，只好放弃了。 哦，是啊，那再选别处吧。 又选中了一处。 在哪儿？ 在昌平西南的狼儿峪。 哦， 那地方是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啊。 啊，那就奏明万岁吧。 皇上一听，什么地方？ 狼儿峪。 不敢去。 怎么呢？ 你想啊，明朝的皇上姓朱啊，朱旁边挨着个狼，那多危险啊。 好嘛，甭说这个地方又吹了， 关里边找不到适当的地点了， 那关外去学嘛吧。 哎，在长城外边选中了图建营。这里是山峦起伏，巍峨壮丽，赶紧化成图帖呈送宫内。皇上接到奏章一看，当时就龙颜大怒了。 哟，皇上怎么火了？ 还是这地名不好啊。 屠家营怎么了？ 猪入屠家，那非宰不可呀。 哟， 刚逃出狼窝，又跑到屠家去挨宰呀。 是啊，怪不得他火呢。 最后明成祖亲自巡视，才选定了在昌平东边的山区建筑了陵园墓地。 哦，也就是今天的十三陵喽。 对，这里的地势太好了。 哦， 三面山峰林立，如同一座护屏啊。 嗯， 中间平坦赫亮，南头有两座小山， 分列左右啊，好像是一龙一虎守卫的大门。 哦， 明成祖到这儿一看 啊， 非常的高兴， 嗯， 认为此处乃是宝地也。 哎呦，我可找到了吉壤了。 随即传旨，圈地80里，定为灵区。可以打听这地名啊，他又烦了。 怎么呢？ 四周的山叫黄土山，当间的地叫绝龙坡。 那不又犯了忌讳了吗？ 后来转念一想，朕贵为天子，是金口玉言呢。 是啊， 这地名不雅，我不会改吗？ 哎，开了窍了。 于是改这绝龙啊为九龙。 九龙好。 在古代啊，九是最大的阳数了。 嗯， 刚改完一琢磨，嗯，也不好。 怎么也不好呢？ 皇上称为真龙天子 啊。是啊， 九龙，九个皇上传九辈就完了，那哪成啊。 哟，那怎么办呢？ 再改。 改改什么呀？ 金龙。 好。 也不好。 怎么呢？ 金晋同音呢。 哦，把皇上给禁闭了。 最后钦定为卧龙。 嗯，哦，卧龙坡。哎，那黄土山那也太俗气了吧。 黄土山呢改为天寿山。 好，这回明成祖该满意了吧。 是啊，他以为安葬在这块风水宝地之内，子孙后辈就能永保皇位了。 是啊，子孙万代啊。 他哪想到刚传了十辈，到了崇祯那儿就完了。 什么？ 吴三桂引清兵进关，崇祯皇帝吊死眉山 啊， 不单大明的江山完了啊，崇祯皇位也丢了，连命全搭上了。 这跟迷信风水有关吗？ 我认为这跟民心士气有关。 哦，怎么讲？ 他原来改名的意思是啊，天寿，天寿与天齐寿， 这不挺好吗？天寿山。 可是人家当地的老百姓不这么解释啊。 民众是怎么个说法呢？ 天寿啊 啊， 天寿，天寿， 啊， 就是说皇上啊天天难受 啊。那这卧龙呢？ 卧龙，卧龙啊，藏卧真龙。 这是明成祖的想法啊。 人家老百姓不这么说呀。 那民众怎么解释呢？ 单单的这个卧字怎么讲啊？ 卧呀，卧就是躺下的意思啊。 这就对了。 什么就对了？ 卧就是躺下 啊， 卧龙就是龙得躺下。 哦， 谁当皇上谁就得躺下。 是。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这段找灵，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张国栋两位台湾的相声名家合作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找妻子》。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 这回咱们说点这个 卖的 不正经的完了呢。 有老饼。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跟我瞧啊？ 怎么跟我瞧啊？ 还小 还小。 要瞧的话您是我哥哥。 要瞧的话您是我哥哥。 还小 还小。 要还小的话您是我叔叔。 要还小的话您是我叔叔。 叔叔啊，要还小的话您是我爸爸。 哎，就这么办吧。 这什么什么就这么办，像话吗？ 你都乐意了我们还乐意什么呢？ 不成不成，还得小、 啊、 还得小。 好 好好好好。 要小的话我是您兄弟。 要小的话我是您兄弟。 要还小的话我是您侄子。 要还小的话我是您侄子。 要还小的话我是您儿子。 要还小的话我是您儿子。 哎，好，就这么办吧。 哎，你怎么也这么办啊？ 啊，我也办一回吧。 哎，这不是回啊。 哎，别激动别激动、 啊、 这回咱们仨人说一回。 说什么呀？ 咱们说一回三字同头三字同旁，要前言搭后语，讲得通连得上。 不大明白。 嗯，那么你先说个样子。 哎，对对，我们跟着您瞧。 好，我说 啊 三字同头大丈夫。 哦，都是有个大字。 那三字同旁呢？ 三字同旁江海湖。 哎，旁边都有三点水。 什么叫前言搭后语，还要讲得通连得上呢？ 我是大丈夫闯荡江海湖，不是大丈夫怎么闯江海湖呢？ 哦，就这么说呀。 啊，听你的，三字铜头。 嗯，三字铜头我常荡荡。 嘿，全是上宝盖上字头。 那三字铜旁呢？吃喝唱。 哦， 全是口字旁， 前言搭后语，讲得通，连得上。 皆因我爱吃喝唱，所以我才常荡荡。要是不为吃喝唱，干嘛我还常荡荡？ 这有意思，哎，该你了。 啊、我说啊，这个， 有什么毛病怎么的？ 我这三字铜头啊，是玄界丁，一身是病。 三字铜旁呢？ 哎。腰哼、 嗯、前言搭后语讲得通连得上， 因为我长了选界钉，所以我才哎腰哼。我要没长选界钉，我干嘛还要哎腰哼啊？那叫无病呻吟。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再换个题目，说一回四字连音。 怎么又说四字连音了？还是说他那个选界钉多好？ 干嘛呀？就爱听我这哎腰哼啊。 什么叫四字连音呢？ 要说四句词儿，要有情节，最后说四个字儿，连起来呢要同韵，哎，还要有讲。 哎，这够复杂的啊。 那 反正还是你先说。 檐前一燕。 哎，这怎么个意思啊？ 房檐底下有个燕窝，檐前一燕，炉中生炭，炭着生烟，烟烟燕眼。 哦，这个烟淹了燕子的眼睛了。 好，该你了。 啊，衣领细席，席上有泥，西边去洗。 哎，你干嘛非得上西边去洗去？上东边不成啊？ 不是东西的西，是溪水的溪。 那四字连音呢？ 西洗细洗。 好，那你就有概念了。 你那是 烟烟烟眼。 哎，你这个是 西洗细洗 啊。听着啊，我说一碗剩粥倒在羊沟，来条野狗， 四字连音， 狗够够粥。 哎，怎么这么脏啊？再换一个题目。 哎，别忙。 怎么？ 我这狗还没吃饱呢。 哎，这回咱们来个找五子。 干嘛找五子啊？ 五子夺魁，五福捧寿，五福临门嘛，吉祥啊。 哎，那还不如找六子呢。 有吉祥话吗？ 有啊，六六达顺，六国封相啊。 哦，找六子呢就不如找七子了。 你这有吉祥话吗？ 七子八婿满窗户，睚眦文王跛子图。 行，您别唱了。 七彩子路那不更吉祥吗？ 好，要找七子可全得找七子。 哎，先得给你们两个起个名字。 哎，我有名字呀、啊。 哎，不成， 叫张国栋嘛。 哎，不成不成不成 啊， 你那个名字里头啊没有子字。我得给你起个名字。你喜欢喝酒，你叫酒坛子。 不不不， 对，一天三顿酒。好，你就叫酒坛子了。 好吧，那么他呢？ 他这个体质不太好，他叫药罐子。 不好听，不好听。 没听你还吃补药呢？对对对，纯粹的药罐子。 那么你呢？ 我是你们老爷子。 我打你个小舅子。 你叫三孙子。 不是， 什么不叫我 啊？ 转着弯你占我们的便宜。 你就叫三孙子了。 哎，不成不成，还得加字儿。 加什么？ 加真正老牌三孙子。 对对，好， 你 先说。 我这没你先说。 我说， 那现在报名。 我叫药罐子。 一子了。 我这会儿有把扇子。 二子了。 有扇面子。 三子。 还有扇骨子。 四子。 有扇肘子。 五子。 这还有扇鞭子。 六子了。还有一子呢。 这还有个口子。 哦，破扇子了。 气死啦。 哎呀，可找到了。哎，不，该你了。 我叫酒坛子。 气死了。 我是个男子。 对，不是女的。 二子。 我是个聋子。 听不见。 那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 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干啥呀？我才这样的。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张飞打严嵩》。 您听说过文人相轻这句话吗？ 听说过呀。那不是后汉曹操的儿子曹丕曹子桓就说过吗？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嘛。意思就是说文人呢、总以为自个儿的文章好，高人一等，彼此互相轻视。不过现在是好一点了。 哦，不轻视别人了。 嘴里是不说呀，心里可轻视得更厉害。古今一样。 这也不尽然呢。 啊， 我跟戏班接近已经超过60年了。 哦，超过一甲子了。 我发现只有戏班里头没有这种现象。 哦，那您说说。 京戏班里不论生旦净丑都分头二三路， 有个等级。 头路角挣钱多，排位高。 那应该呀，指着他卖钱的嘛。 那我的玩意儿啊，艺术不如你，你是头路，我是二路，我是心悦诚服，佩服你的艺术，你应该比我排位高，多挣钱。 是啊，技不如人嘛，没话说。 我下苦功夫，山后练鞭去，等我的艺术提高了，哎，自然就有人邀我当头路角了。 啊，艺不压身，要自个儿要强。 这几十年间，从来没听谁背地里踩过别人的，批评别人的艺术不好。 哦， 如果这人真是名不副实，那观众眼睛是雪亮的。 嗯， 成班老板也不是瞎子， 那就会把他给辞了，自然淘汰了。 这戏班里的规矩，哎，还很严。 嗯，或者我们这外行人不知道， 后台的规矩大了。 哦， 有好多东西啊，不许随便动。 哦，都什么呢？ 像那个青龙刀。 哦，关老爷用的那把青龙偃月刀不许动。 哎，灵官那鞭也不许动，还有那个降魔杵， 委托举的那个 也不许动，雷公用的锤跟那个簪子都不许动，还有盘龙棍， 赵匡胤用的那个， 哎，也不许动，什么鬼头刀啊，连站堂的那个堂板都不许动。 嚯、哦，这么多规矩、啊、 还有呢。 啊， 还有那口红扎瓤口。 哦，马五带的那红胡子呢也不许动。 倒不是不许动，必须要把它放在黑扎跟惨扎的下边，不许放在最上边。 嗯，哎，什么理由呢？ 那个红扎又叫火扎，放在上面啊，主火灾。 哦，对，火神爷也带那口染口是吧？ 他那个伞呢， 不许进后台，就是台上用的也要在上场门由剪场的递给演员，到了下场门呢再由剪场的接过去。 这又为什么呢？ 大概是它比较大，后台打开不方便。 哦，那要这么说，客人的雨伞也不可以进后台喽？ 是啊，对，那不是有一次下雨，客人拿着雨伞到了后台，那五声钟鸣旗上去抢过来就给撅了。 哟， 那大伙儿还怪那个拿伞的客人说他不对。 那这又为什么呢？ 这个伞字啊，跟散开的伞同音。 嗯， 戏班要是散喽，不就失业没饭吃了吗？ 嗨，那这人家哪知道啊？ 这后台还不许下棋。 哦，下棋也不许，这忌讳什么呢？ 下棋不是一个走完一个走吗？都走了，那不就散班了吗？ 哎呦，对对对对对， 大一箱案子不许坐，龙口又叫白虎口，就是两口箱子中间那个不许坐。 对，弄不好夹一下还够呛。 就是上玉带都不许上反了，必须要洞口在左手，舌头在右手。 哦，反了不行， 那叫白虎带。 这个忌讳， 后台不许鼓掌叫好，台上不许笑场，也不许错报家门。 什么叫错报家门啊？ 那不是有一回刘玉霞演银空山的代战公主，一上高台，威风凛凛坐将台，炮响三声子午开，咱家点动人和马，要与唐朝动兵在咱家。 代战公主了。 他一瞧楼栏杆上挂着挺大的预告布条，下期公演穆桂英，他给念出来，咱家穆桂英 啊啊！ 前后台人都笑了。 这是那能不笑吗？ 这就叫错报家门。 哦哦哦！ 还有前不言更，后不言梦。 哦，这又是什么规矩？ 在台上打更要说成打惊，为人不打惊，打惊受苦情。 哦，梦也不许说， 前台可以说，到了后台呢就得说黄梁子。 黄粱一梦， 哎，尤其场上不许阴人，很犯忌。 阴人， 比方说玉堂春吧。 哦，您说三堂会审， 旦角都爱唱，还常用这出戏打炮，换个码头啊，头三天叫打炮戏。 为什么爱先唱这出戏呢？ 因为唱功多，卖嗓子，尤其穿红裤子、红袄，吉祥。有的还请蓝袍刘秉义也穿红观音，来个满堂红。 哦，取吉了。 前场是小生王金龙跟潘刘二位大人对话，老生问小生，此番出京路过几神？小生说了，路过三神。 何处下马？ 那就对了，这老生要是因这小生问了哪三神 啊？哪三神？没这词儿啊。 这小生要是有火候呢，他就会说直如玉三神。 哎，那谁想得到啊？ 那要不就搁在这儿了，这就叫 哦。哎，听您这么一说，您准在戏班里待过 啊？是啊。 您是在哪个班啊？ 韭菜班。 就那是逗哏了，这什么叫韭菜班啊？ 戏班里管艺术不怎么样的叫韭菜。 哦，太阳一晒就蔫了，经不住考验。 我们那班里头啊，韭菜比较多，有的是大班里淘汰出来的，大城市站不住就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行话叫跑连外。 哦，对，大班能站住脚，何苦跑小地方唱戏去呢？ 我们那班主啊，有副戏箱挺好，就是要不到好旦角。 想必有毛病。 对呀、啊，他对于女演员呢、啊，总是毛手毛脚的，不规矩。女角啊，都不爱搭他这班。 哎呦，这可是个麻烦。 戏班里有那么两句话吗？要吃饭一锅蛋，要砸锅花脸多。 哎，这话怎么解呢？ 观众啊，都喜欢看漂亮的旦角，观众多就赚钱了。要吃饭一锅蛋吗？ 那要砸锅花脸多是怎么说呢？ 唱花脸呢？不论文的武的都比较长得魁伟，身材高大、啊、嗓门也大，动不动啊就想比出，怒怒就吵起来，吵厉害了就能散了班。 哦，这么个要砸锅花脸多 啊，常出事。那不是一代宗师杨小楼的永盛社还出了那么个笑话呢吗？ 哦，那是怎么回事？ 那天呢在吉祥戏院演出，许德义跟郝寿臣吵嘴。 哦，唱大花脸的都是 郝寿臣，已然穿上靴子彩裤胖袄在上场门呢，许德义一推他，郝寿臣滚到台上去了。 啊， 这观众都乐了。 了，不知什么事。第二天这不报纸上还特别声明，那是一个铺盖卷，不小心滚到台上了。 解释一下，那不是后台在打架。 可这都是事实，说这已然有60年了。 哎，对呀，现在吉祥戏院都拆了，已经成了历史了。 这还是当时一流的永盛社杨小楼老板的班儿。 哦，那要是到了你们这个韭菜班儿，大概这事儿就更多了。 说出来呀，那都是笑话。 不懂京戏的人听着比较费劲， 但是可以捕捉到先民前辈生活的影子，演艺人员奋斗的痕迹。 哎，这些个轶事趣闻都是血汗编织而成的。 那年在徐州唱花会。 哦，哎哎，喂，这我又得打听，什么叫唱花会呀？ 那就是观众看戏不用买票入场，但是可以买彩票。 这彩票跟看戏有关系？ 有啊，彩票的号码啊，在开戏之前就挂在戏台上正前方的一个布口袋里头了。 啊， 号码呢是跟当天的戏目有关而做出来的。 哦， 比方说今天唱二进宫跟三娘教子 啊， 可能这个数字呢是23，也许是6，也许是53或35。 哎，这怎么会出来这些个数字呢？ 二进宫一共5个人啊，教子呢是3个人，所以这数也许是8。 哦，不一定， 要看心气儿。买对了，分得这个奖金；买错了，就把票扔了得了。 哦，这个叫花会戏。 哎， 我又开了个窍。 这个票啊，买多买少都成。 嗯，这等于小型的赌博嘛。 那天唱的是长坂坡。 哦，赵子龙单骑救主。 哎，我每次都爱来这个下后跟，最轻松，剑一靠拍子背宝剑，上去唱两句。为生出兵，眼见那跳，脖子痒痒，要挨打问。啊，曹营帐下背见大将军，我叫他夏侯恩。 他唱起来唱， 石某正在后帐开灯灯过瘾，忽听探子报道，赵云马踏我营，只起得我脑浆迸裂。 他抬他抬， 七窍流血。 他抬他抬， 上吐下泻，脑浆怎么也溢？ 他唱起来唱， 因此全身披挂，此番前去，一来送剑，二来送死，众将官 听 送死曲折。跟赵云驾着 来将聪明， 大将夏侯恩一绕两绕就让赵云给扎死了。等他把宝剑取走，我一出洋那就可以洗脸没事了。 哎，这活儿是轻松， 大伙儿啊都办好了， 开戏了。 开不了了。 嗯，怎么 演赵云那会儿啊，腿肚子转筋，管事的说这赶紧垫戏。 垫什么呢？ 反正啊花脸多，先垫出打严嵩，快快快，这王寿奎扮严嵩，快勾脸，让我来严侠。 啊， 我脱了剑衣跟仙官要倾诉。 什么叫倾诉啊？ 就是那黑官衣没有前后的补子，最好啊是短的。仙官说没有，你就啊穿黑靴子吧。 来，咱凑合着点吧。 我戴上袁纱吊胆就上了。 抬抬令令抬， 宰相门前七品官，见上容易见我难。在下严侠，今当369日太师闻报之期，不免在此伺候。 再上周应龙了。 是那唱刘备的改扮周应龙。 哦， 他还没扮上，我一瞧不能愣着呀，先请太师爷吧。有请太师。 那就该花脸严嵩上了。 哼， 哼雷狂，起雷狂， 起雷有国王帮臣， 空雷狂，起雷狂， 起下了谋朝篡位心，四刀九龙关一丁，月九海寺平敌军，三路九里关上人， 空来矿，斜来矿， 五燕军家族不匹贫， 斜来矿， 自古军来臣不臣，擅杀忠良到日今， 他贼他贼， 扫九龙观一顶，有某大名金乾坤， 大唱且得唱， 老夫 唱 吟诵， 扎 字为忠，大名为臣，宾我二十番，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是不通时，嘉靖死后冲六九之尊，难道我二十番就无帝王之分？为此赐造九龙金冠一顶，准备我儿子一位眼下 有 大事会宾，小事任你去吧。 启禀太师，今有外列御史邹应龙求见太师。 邹应龙， 苍 见老夫何事？ 是他言道有好心请上。 哦，信好心，吩咐站堂伺候。 是站堂伺候。 眼下 有 叫那邹应龙东出门施礼，西出门打工，报门而进。 是邹应龙听真，太师命你东出门施礼 啊， 西出门打工 啊， 报门而进。该上邹应龙了， 他上不来了。 怎么？ 他跟不管服装的香棍打起来。 哟， 他本来半旗满拖的刘备啊。 是啊， 红龙建议马褂，大帽红彩布，他要改扮邹应龙啊，脱了建议马褂，换上蓝冠衣纱帽， 然后甭换还戴黑簪。 可他想穿蓝冠衣红彩布不好看，像踩人子， 颜色不协调。 他跟香官要青彩裤， 黑色的裤子。 香官说，你回头还得扮刘备呢，没人注意你的财库，再说也来不及了， 凑合着点吧。 这老僧还僵了。哦，您穿破不穿错，你不给我，我不扮，谁爱扮谁扮。俩人越说越僵，打起来了。 哎呦，这不是戏 了吗？管事的也急了，场上来了，该邹应龙上了， 该上场了。 旁边那位邹银龙老令公啊，扮的是曹操。 哦， 他岁数大了，耳眼都不太灵了，管事的喊该邹应龙上了，老令公以为叫他呢，他就走出去了。 不对呀，那曹八件张贺文聘虚不张辽曹洪夏侯惇李典乐进还都没上呢。 没告诉你吗？他耳眼都不灵了吗？ 哎呦喂， 大古老一瞧，哎呦，怎么上曹操了？ 哎呦，这么乱呢。 那赶紧别开唱，打住头吧。 大唱且得唱。 这位邹银龙老先生以为该他念大引子了。 哎，这是个双引子，也有人管他叫虎头引子。 突天玉烟里见公孙， 哎，唱前唱前的清唱， 四海 多多 养得真， 大台令登台， 独立夫天坤， 台得台 用兵而计， 多多 穿草敌，怎么后头还坐着一个大白脸呢？ 那严嵩在那儿坐着呢。哎，那怎么办呢？ 他还有词儿，用严嵩一抱拳，擒了，擒了。 哟，那严嵩说什么呀？ 都可以破脸大汉，你是活人，讨我太师府得身。 这曹操怎么回答呢？ 俺乃汉相曹操，得来拜访。 哎呦，这像话吗？曹操访严嵩啊？ 不知丞相驾到， 我一趁原因当面恕我罪行多，我赶紧搬椅子。 哦，那就该曹操说了， 大家来的鲁莽、 是鲁莽，不鲁莽能冒场吗？ 海吃海喊， 真接上词了， 俩人不坐着也不成啊。 嗯， 严嵩说了，你我二人面貌相似， 对，都是大白脸。 你为一战之豪，不知一下如何？ 拜把兄弟呀、啊，嘿，好嘛，哎，这俩人差个1300多年呢。 曹操说了，老家正有此意。哎，相爱伺候，这场面上一推牌子，我一摆香炉蜡签，俩人一拜，哎，就成了兄弟。 那谁是哥哥，谁是兄弟呀、啊？ 那您说呢？ 这我说什么呀？1000多岁呢， 照理应该曹操是哥哥呀，可他戴的是黑胡子， 哦， 严嵩戴的是惨胡子、 啊、 所以就严嵩成了哥哥了。 哎呦，这话乱的。 殿下 有 酒宴摆下， 干嘛还要庆祝啊？ 就放下木头酒杯，一把酒壶就成了，俩人一举杯，亲，坏了、 怎么了？ 叫起板来了 啊！这还要唱啊？什么词儿啊？ 太师府摆酒宴，开怀畅饮，醉斟曹丞相细听分明，你在汉朝为首相，孙权刘备怕你三分， 我还真有词儿嘞。 一包拳夸奖了。 哎，怎么回事？他也要唱啊？ 太师爷休得要夸奖太臣曹孟德，与大国细说分的明，你不不自太朝中把忠良出兵，到后来必定是大明为尊。 哎呦，我说什么词儿啊？这是 后台管事的一听，他们俩唱准备完了。 是啊， 一瞧赵云这腿也好了。 哦， 快，谁上去把他们两个叫下来吧？ 谁去啊？ 周应龙也甭上了，你还扮刘备。 嗯， 那张飞在旁边说了，我上去 啊。上张飞啊？ 说着他就穿着靠拿着鞭上台了。 哦， 达古老一瞧，哎呦，怎么张飞上了 啊？ 那起鸡鸡风吧。 哎，张 手持钢鞭大长鞭， 唱冷琴，唱琴也得唱， 一对白脸俩剑针， 也得唱。 曹操一看张飞上来了，害怕了，站起来，呜呼呀， 得 七里关护镰刀，张飞在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我是与张磨战的，我留了吧，他留下了。 哦，他跑了。 张飞一瞧严嵩，都，我 把 你和谋朝篡位、卖国敌、奸臣，今日将你打死，为民除害。说着用鞭一馒头，两馒头，张飞抓住严嵩的玉带，严嵩一抬俩胳膊，哎呀，俩人错着步就下去了。 哦，他们也下场了， 这场上就剩下我这个严侠了。 那你也下去吧。 那不明显的砸了吗？我得有个交代呀。 哦， 真的是 抗且得抗， 眼下金力运不通，遇见一台糊涂虫，好戏看了千把种，没见过张飞打严嵩。一转身 怎么样， 我也下去了。